执导的电影《一夜风流》的主题曲，作词人是李俊卿，作曲人是姚敏。提到这两位啊，中国早期流行音乐的著名艺术家，有许多优秀的作品问世。其中李俊卿先生的歌词非常的口语，文字浅白，感情深邃，深入浅出。三年的原唱是李香兰，刚我们听到的是蔡琴的版本。我想你也听过费玉清、邓丽君和徐小凤翻唱的版本，而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费翔《牵引》。 双手牵引。